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你们举行了几次演讲比赛？ 我们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 二，你写了几遍生词？ 我写了四遍生词。三，你复习了几遍课文？ 我复习了三遍课文。 四，你检查了几遍作业？ 我检查了两遍作业。五，你打了几次电话？ 我打了三次电话。 六，你搬了几次家？ 我搬了八次家。 七，你去了几趟医院？ 我去了两趟医院。 八，这个月你迟到了几次？ 这个月我迟到了一次。九，上个星期你锻炼了几次？ 上个星期我锻炼了五次。 十，这个学期你们考了几次？ 这个学期我们考了三次。